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 郭金龙检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时刻牢记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 北京7月份 PM2.5 浓度同比下降31.9%。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期间，公交日均加车400步，提供多样化服务，方便市民出行。 北市启动违规户外电子显示屏专项清理行动，楼顶阳台一律禁设电子广告。 养老照料中心明年底实现所有街道全覆盖，将提供多项上门服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昨天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出席会议。陈吉宁在讲话中说，各省区市要把保障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切实抓好落实，尽最大努力赢得一份天然气境。郭金龙说，当前保障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要严格落实工业停限产和减排方案，切实抓好机动车和工地管理，尽最大努力减少污染排放，科学准确预测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对可能出现的不利气象条件加强会商，提前预警，及时应对。要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做到令行禁止。希望各省区市强化本地区保障措施的监督落实，8月底前完成对各项保障措施的全面检查。 另据报道，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政府和环保部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决定从8月28号0点到9月4号24点，统一实施临时强化减排措施，确保期间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同比减排30%以上，其中北京市减排量达到40%以上。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检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牢记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放松，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同时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反恐防暴范畴，以高度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检查。在北京燃气集团南湖取罐站，郭金龙、王安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身着防静电服进入生产区、中控室、储罐区查看。郭金龙对燃气集团的工作给予肯定后指出，燃气集团要继续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确保安全生产。郭金龙特别叮嘱，要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反恐防暴工作范畴，确保首都安全。望京西站是地铁13号线和15号线换乘站，平均每天客流9万人次。在换乘大厅，郭金龙认真检查各个环节的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情况。十大中油第一加油站位于城市繁华区，每天要为800多辆车提供加油服务。郭金龙叮嘱，确保加油站安全关乎城市公共安全，要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责任到人。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北京田径世锦赛开幕在即，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郭金龙检查赛事筹备工作，并观看开幕式彩排。他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向世界奉献一场精彩的开幕式，尽最大努力把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办成一届精彩成功的田径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检查。鸟巢各安检区前，近万名观众持票排队等待安检进场。郭金龙直接征询排队观众对安检工作的建议。观众说，要是能给排队的地方加个遮阳棚就好了。郭金龙表示要认真研究这个建议。在安保指挥中心，郭金龙要求要做到安全效率两兼顾，确保群众准时进场观赛。在媒体服务中心，郭金龙与大家握手表示慰问，叮嘱大家秉承北京奥运会善待媒体的好传统，及时主动提供新闻线索。座谈会上，郭金龙、王安顺听取了赛事筹备进展汇报，各有关方面就进一步做好筹备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郭金龙强调，要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确保赛事期间首都社会安全稳定。要不断提高服务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富有成效地做好宣传工作，及时报道赛事进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比赛的良好氛围。 新闻广播消息，国际田径联合会第199次理事会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这是国际田联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举办前夕在京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主持会议开幕式，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致辞。迪亚克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田联完全相信北京有能力为国际田联代表大会和田径世锦赛创造最好的环境。王安顺说，衷心希望迪亚克主席和国际田联理事会继续对我们的筹办工作悉心指导，共同把北京田径世锦赛办成一届精彩成功的体育盛会。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3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这是市政协本年度召开的第二次议政性主席会议，会议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协商议政。会议听取了非首都功能有关问题专题报告，听取了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做的相关情况通报，听取了市政协经济委相关调研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疏解非首都功能发表了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到会听取意见。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近期全国多个地区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再次暴露出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峻形势。市安监局昨天召开视频会，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再次开展安全生产执法大检查活动，对存在问题和隐患的企业，执法人员要依法高限处罚，对问题隐患突出、存在现实危险的企业，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予以关停。 据北京晚报报道，环保部昨天发布了七月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北京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2微克，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31.9%， 与上月平均浓度持平。据了解，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臭氧。北京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 35.5%， 出现重度污染一天，没有出现严重污染天气。 预报显示，北京近几天都会迎来降雨天气。针对网络上有关天津爆炸事故后不能淋雨的传言，环保和化工专家表示，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氰化氢，不能淋雨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请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爆炸事故中的危险品氰化钠遇水反应之后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目前隔离区周边的监测点位显示，氰化氢超标两次，最多超标 0.5 倍。环保专家彭应登说，有关氰化氢的环境标准比工业场所标准严格很多。按照现有监测结果看，即使是隔离区内的氰化氢浓度也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内。 按照对工业场所的标准，也就是说咱们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对可能受到伤害的一个标准值啊，是1毫克厘米，比咱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排放标准宽松30倍。所以说在这个核心区域里面，它的氰化物检测值有微微的超标，但是它还是远低于我们人体耐受的这么一个标准限值吧。 至于降雨是否会把氰化氢带到人体上，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魏宏远予以否定。 因为氰化氢是一个酸性气体，在工业上把它普及下来是用碱性的东西，雨水是中性的嘛，它只是有很微量的溶解到下来，那么所以说一般的雨水里面的含量应该是微乎其微的了。 加上北京与事故现场距离很远，网络上空气有毒不能淋雨的流言并不可信。彭应登说， 爆炸燃烧它是一个瞬间的，它不是一个持续的污染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的范围也就几十公里的范围，你要像咱们北京六环离塘沽有125公里，根本就影响不到咱们这里。 新闻广播消息，8月20号到9月3号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期间，公交集团日均增配机动车400部，增发3300多车次，同时定制商务班车等公交多样化出行服务将再次升级，方便市民出行。限行日期间，乘客可以根据私家车单双号限行情况预定工作日的商务班车座位，同时定制商务班车推出更加灵活的当日余座预定服务，乘客可以在工作日的早上6点到所选乘班次发车前10分钟之间预定当天的商务班车剩余座位，方便市民出行。此外，8月20号开始，公交集团还将新开20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天通苑、中关村、金顶街等地区市民的出行。8月19号起，快速直达专线的具体信息可以在定制公交平台查询。 据北京日报报道，家政服务、1对1家教、房屋租赁，在不少小区的住宅阳台上都能看到类似的 LED 字幕屏。更有甚者，还在建筑物外立面上甚至楼顶安装动态图像显示屏，朝着车水马龙的道路24小时播放广告。这种既干扰周边邻居休息又影响交通安全的现象将被全都叫停。从昨天起到今年年底，全市范围内将集中进行户外电子屏整治工作。按照最新规定，建筑物楼顶、住宅阳台一律不得设置电子显示屏。 据北京晚报报道，到2016年底，本市养老照料中心将达到200多个，实现所有街道全覆盖。同时，未来各照料中心将在辐射的区域内为老人提供包括助餐、助睫、助浴、助医、精神关怀等多项上门服务。市民政局等部门近日下发关于支持养老照料中心和养老机构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功能的通知，具体规定了10类项目标准。据了解，本市将通过一次性项目补助方式，对全市养老照料中心和养老机构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功能给予支持。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控烟协会了解到，北京市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总队将于周5成立，预计下周1开始陆续上岗。今年志愿者的数量将扩容到10万人。此外，控烟协管志愿者、控烟宣传志愿者和戒烟服务志愿者招募工作截止时间从原定的7月底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据介绍，目前首批控烟志愿招募的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人。经过规范的培训后，这上万名志愿者将佩戴统一制作的控烟志愿者标志上岗，配合卫生监督人员开展宣传、劝阻和调查等工作。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他说，每当唱起国歌的时候，他就流泪。血肉长城中有一块钻石。是他父亲的血肉。 这是文物工作者杨兴华的一段回忆，跟他讲述这段话的正是抗日外交九烈士之一卓桓来的女儿卓以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抗日外交九烈士殉难70周年。 当年中国驻东南亚的九位外交官深陷异域绝境，仍坚守民族气节，他们在日军屠刀下绝不屈服，在1942年到1945年间惨遭杀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瑞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时间回溯到1984年，新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当时还是南京市雨花区文物局一名普通文物普查员的杨兴华，在南京菊花台公园发现了一处破损的墓碑。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这是九位抗战期间牺牲在东南亚的中国外交官的墓碑，但是关于九位外交官是如何牺牲的却没有更多资料记载。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兴华找到了九烈士之一卓桓来的女儿卓以嘉。卓以嘉的丈夫季柱回忆说， 杨兴华做这一工作，以嘉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后来都给了杨兴华。 杨兴华从卓以嘉处得知，当年他的父亲卓桓来是中国驻英属北婆罗洲，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领事馆总领事。1941年末，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炮火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当时东南亚一带有大批积极抗日的华侨，一旦当地被日军占领，华侨必将受到报复和迫害。为了保护和疏散华侨，卓桓来没有回国。1942年1月19号，日军冲进山打根中国领事馆时，只见国旗高悬，卓桓来领事镇静地坐在办公桌后。 日本人冲进来，用枪对着他，叫他把秘密文件全部交出来。他说有啊，都在这里，你们拿去吧。他指着旁边有一个盆，盆里面全是纸灰，都烧掉了。所以日本人非常恼羞成怒，然后把他抓起来以后，押送回了集中营。 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大使馆的杨光生等八位外交官同样没有向日军屈服。为了保护当地华人华侨的安全，八位外交官毅然决然地决定留在当地。 就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给中国外交官飞机上留了座位，一块撤退。但是杨光生非常坚定地说，绝不藏匿职守。 日军将中国外交官投入水牢，提出只要外交官承认汪伪政权，并组织当地华侨为日军筹款，就放了他们。但这些无理要求被中国外交官严辞拒绝。后来，日军得知他们想要得到的一船在菲律宾运不走的法币也被中国外交官烧毁时，更加恼羞成怒，将外交官集体杀害。九烈士之一朱少平的孙子朱正新说，外交官就义时的场面十分悲壮。 根据目击者廖锡白的介绍，那一天日军跑到背后去要枪毙他们，后来他们几个那个烈士啊，马上就转过身来，好像你就冲着我来吧。啊，据这个廖锡白介绍，当时杨光生烈士还指着胸口，你就朝我这儿打。所以他们对于死是无所畏惧的。 外交官遭集体杀害，世所罕见。一直致力研究抗日外交九烈士事迹的南京总统府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感慨地说， 也没有审判，就秘密杀害了，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日本的一个罪行。 九位外交使节为国捐躯，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光生等九位外交官为革命烈士，并在南京菊花台公园修建了九烈士墓，供后人缅怀。一位常年来墓前祭扫的南京市民蒋女士说， 我为九烈士画的是苏武牧羊图，因为苏武是在汉武帝时代出使匈奴的大使，匈奴让他投降为匈奴服务，他说我不为你服务，然后放到白海牧羊19年。九烈士所面临的考验比苏武更大，他们保卫国家就意味着要丧失生命，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延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的LED 大屏幕昨晚开始进行亮屏调试。此外，目前由于天安门城楼已经封闭，游人进出故宫都要绕到两侧的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可以免费票通行。 北京铁路局昨天宣布，八月二十号到九月四号，市郊铁路 S 二线和普通旅客列车停站也将有所调整。S 二线等部分列车在昌平站停办客运业务。 国航昨天发布公告称，从八月二十号起，国航从北京首都机场出港的国内航班实施起飞前四十五分钟截止办理乘机登记手续，国际地区航班起飞前六十分钟截止办理手续。 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公交集团将于八月二十号发行一套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车票，一套共四张，每张票价两元，从八月二十号首班车起在有人售票线路发售。 市文联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全国征联获奖作品书法展昨天在祥和古玩城开展，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三十一号，随后还会到各区县进行巡展。 昌平近日推出本市税务系统第一个国地税合作税务手机 APP 应用纳税人学堂及办税服务平台，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轻松办理税务相关业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邝小夏，播音员超峰、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1度。受东移的冷空气影响，午后到夜间仍有雷阵雨天气，降雨时段主要在夜间，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请注意防雨防雷。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两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元大都遗址公园被蚕食，文物保护现状引发市民担忧；线路老化，出租屋多次失火，担心安全，承租人要求退租。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朝阳区安贞门附近的关先生向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朝阳管段多处边界疑似被周边单位圈地蚕食。作为国家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应急避难的元大都公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到底哪些单位负责管理元大都遗址公园？公园用地是否真的被逐渐蚕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的报道。 地铁十号线惠新西街南口西南出口附近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北门，进入北门栅栏，东侧一条公路桥横跨东西走向的小月河，桥下原本在河南、河北两岸都有可以通行的人行便道，但是小月河北岸的桥洞却被水泥堵死。关先生说， 河南河北两个都应该双向，这个是人为截断了，因为工程尚未完工，给游客带来不便，请谅解。这个施工队留下的，但你施工去年年底施工结束以后，你是不是应该恢复原貌啊？现在半年了，中间的都打扫重生了，已经完了，那堆的那建筑材料还在那堆着呢。 记者拨打了留在水泥封堵上的施工人员王先生电话。 现在拆了，你现在看看那桥底下桥已经拆了，现在确实是没完工呢，处于验收阶段，那建委不让拆，跟建委已经打好招呼了，现在马上就拆了。 十号线建德门站附近的西三门和裕民中路之间，元大都公园南侧栅栏本应是一体的，但中间却有5-60米是一段青灰色的实体墙，而且向元大都公园内侧凹进1-2米宽度。关先生怀疑 侵占了多少，或者是侵占没侵占，这应该在公园有一答复。 公园百鸟园附近一处在建工地，标有北京建工，上百米的施工围挡把公园南门挡在公园外， 游人无法进入。 往里圈了三米， 往里圈了三米，就这些位置就是肯定往里站，就站在公园的地方了。前面一个门他给封死了，原来那个门可以走进去，有一公园大门。我担心的就是说，将来如果一旦工程完毕，他是不是将现在的临时围挡变成正式的围墙，这样无形中就蚕食了元大都土城公园的这个遗址公园的土地。 记者随后将问题反映给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科。 确实是在公园管理科的管理范围，我肯定给您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 也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文物监察执法队。 已经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调查处理这个事儿，肯定是尽快，也是分具体情况，然后我们会依法处理的。 张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他租赁了我爱我家代理的房屋，但是近两个月来发生了三次室内电线的爆燃现象。 租的时候墙上就有一个裸露的那个线路，然后里面就是那个线乱七八糟的缠在里面。周六的晚上11:30的时候，这边就发生爆燃了，吱啦吱啦响，然后把地图还有那个纸箱子都给烧了。昨天就是那个物业和中介处理了一整天，那个暂时是没问题的，但是今天早上8:30的时候，然后那个又爆炸。 由于接连发生房屋的安全隐患，张先生想要与我爱我家提前解除租房的合约。 签了合同签2年，然后就是说现在还有5月到期，但是5月实在住不下去了，因为那个今天早上8:30的这次爆炸已经第三次了，这个房子安全隐患太大了。本来是要想跟中介协商就是退租的，但他们那边态度特别强硬，说这个不在退租范围内就不给退。刚刚又打电话给他们还是在催我呀。 热线编辑也电话联系了张先生租赁房屋的管家，他表示目前还在沟通，需要领导的批准。 退租的这个我到时候我得问一下我们经理，这个问题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们大家谁说了算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如果是中退的必须是那个就是说找到下一个客户才可以退您那个房租跟押金。 热线编辑也联系了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你看这楼也20多年了，什么都老化，昨天我一查一瞅，那什么线都有，烂街一气，就是都找不上头去，都是细线，要不它怎么着火？应该是通知业主，让业主重新换线。 对于租赁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租户能否提前解约的问题，热心编辑也咨询了资深的物业律师包华。 如果是确实有证据表明呢，这个房屋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多次对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我认为承租人是可以提前解除合同的。 据了解，今年北京发生的火灾中就有几起是由于电路老化引起的。目前一些老旧的房屋内电路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如果不及时更换，这样的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威胁住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也希望房屋的出租方能够进行细致的检查，及时的排除隐患，解决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李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另外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车多。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五福临门，情意人间，魁星点斗，文曲下凡，金色玉兔，青春永驻，最美时光，星光守护。中秋佳节，农行推出星光守护贵金属礼盒套装， 详询95599，中国农业银行。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